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打牢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思想根基，引导激励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加强典型示范，坚持功绩导向，注重以德为先，严格掌握标准，注意发现官兵身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典型，广泛开展新时代立功创模活动。要继承发扬我军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优良传统，统筹设计功勋荣誉表彰待遇体系。会议指出，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成立两年来，在国家科技规划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科技人才发展、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积极为党中央建言献策，为国家重大科技决策提供重要参考。要准确研判国际国内科技发展趋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研究国家科技战略，深入研究构建符合国情的科技创新路径，深入研究优化完善科技力量布局，深入研究为疫情防控和绿色低碳发展等重大紧迫问题提供科技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广大青年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上不负使命，勇于担当，书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六中全会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广大青年亲历了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认同。 作为亲身经历了新时代伟大成就的青年人，我认为两个确立的意义十分重大，尤其是在当下面临新冠疫情的挑战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中，我们的党和国家更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作为人大学子，同时也是一名支教老师，我在脱贫攻坚一线亲眼见证了一跃千年的日新月异，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为两个确立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 我从内高班学生成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国家的强盛、家乡的发展变化。现在的农村最漂亮的建筑物就是学校，村村都建了幼儿园。决议指出的两个确立，这是民心所向。 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总结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揭示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所形成的精神谱系，这让广大青年接受了一次读史明智的深刻教育。大家表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中汲取营养，增强力量，积极投入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践行动中。 十个坚持深刻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我们一定要把十个坚持三个内涵融入到教书育人的每个环节，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赢得全体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作为长期工作在疫情防控一线的青年医务工作者，我们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慎终如始为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我们会发挥青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护佑人民健康贡献青春力量。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坚持开拓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作为一名航空领域的博士研究生，我要更加坚定地投身航空事业， 以实际行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决议要求我们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艰巨任务，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开阔的眼界和创新的驱动。作为法学青年，我们将从党的百年奋斗宝贵经验中汲取力量，让自己在学习中多掌握几把刷子，积极投入到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中去。 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从党的百年党史中吸取精神，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毕业后到祖国需要的地方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这一要求让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党员，更加明确使命所在。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更续红色血脉，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当好新赶考之路的答卷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争取更大的胜利和荣光。 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要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让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接班人。 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特别是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中汲取营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我和团队目前正在从事氢能与燃料电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研发，我们将面向国家需求，勇于创新，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我们更当勇担科技自立自强使命，加快芯片算法研究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实现中国新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力量。 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作为川藏铁路建设博士服务团的一名成员，我会积极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将青春力量融入党和祖国的发展事业。 我们要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好十个坚持宝贵经验，秉承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信念，为我国核电和核能综合利用事业发展贡献青年一代的智慧和力量。 迈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将接过历史接力棒，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真抓实干，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带领格布村的乡亲们向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迈进，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国家主席习近平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原文章，题目是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作出具体安排。党的二十大代表名额共2300名，由全国38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做好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资格条件，严密产生程序，严肃选举纪律，确保选出的二十大代表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分布广泛，党员拥护。党中央明确，二十大代表应是共产党员中的优秀分子，要严把人选政治观，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人选廉洁观，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带病当选，要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保证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代表中要有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代表，女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应占一定比例。 党中央强调，二十大代表的选举产生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进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代表选举工作圆满完成。要使代表选举产生的过程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开拓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六月底前结束。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十八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广泛深入开展全会精神宣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用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增强斗志。王沪宁表示，要全面准确领会全会精神，注重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研究的重要论述，在一系列重大庆祝纪念活动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提出的一系列学史研史要求，和关于开好六中全会、起草好全会决议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要把过去一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讲清楚、讲透彻，把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历史意义讲清楚、讲透彻，把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斗讲清楚、讲透彻，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讲清楚、讲透彻，把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讲清楚、讲透彻，把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讲清楚、讲透彻，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讲清楚、讲透彻，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参加宣讲的同志要扎扎实实备课，确保宣讲取得实效。黄坤明主持会议，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中方主席韩正十七号在北京与俄罗斯副总理、委员会俄方主席诺瓦克通过视频方式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韩正表示，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在两国元首亲自关注推动下，双方能源合作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保持了积极发展的良好态势，能源贸易再创新高，重大合作项目稳步推进，新合作领域不断涌现。希望双方以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引领，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取得更大成绩。韩正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发挥好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深化核能领域合作，推进油气管道建设等项目合作；二是拓展能源合作新的领域和内涵，深化传统能源领域上中下游一体化合作，逐步推进可再生能源、氢能、储能以及能源标准、科技创新、本币结算等合作；三是加强全球能源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协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诺瓦克表示，面对疫情蔓延，俄中在重要双多边议程中通力配合，双方能源领域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俄方愿同中方一道，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扩大能源合作，促进全方位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 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潘东升从警三十七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今年九月，潘东升在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去世，年仅五十七岁。 2016年，潘东升就任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当时抢夺抢劫案件高发，严重侵害群众利益。 潘局长到刑侦支队调研，了解到当日两起案件破案是70多起，感觉到这个是涉及到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治安形势要改善。 潘东升牵头部署福州公安打破警种壁垒，组成一体化运行、集约化管理、24小时实战化研判的合成侦查中心，实现了对两抢犯罪精准实时打击。这几年，潘东升带领福州公安先后打掉涉黑组织35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69个。如今，福州两抢案件发案数连年下降，治安状况满意度位列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前5名。毕业于计算机软件专业的潘东升，善于用科技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他推动公安数据共享，实行互联网加便民服务。他整合公安交通大数据平台，交警从原来的被动接处警，到现在主动排毒保畅。 潘局长是实实在在，让我们基层民警感受到科技带来的变化，市民交通出行获得感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长期超负荷工作透支了身体，可潘东升仍在忘我工作。2018年6月，潘东升接受了肺部手术，切掉的肺有半个成人拳头大小，可术后仅7天他就重返工作岗位。今年大年初一，潘东升突然晕倒，住了2天院又继续工作。9月25号，潘东升积劳成疾，在岗位上突发疾病，生命定格在57岁。他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17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例。截至11月17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233例。截至11月17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978万4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21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今天揭晓，共有149人当选。其中，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65人，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84人。新当选院士中，最小年龄45岁，最大年龄69岁，女性科学家11人。此外，2021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新增选外籍院士分别为25人和20人。今天，北京冬奥组委召开科技冬奥新闻发布会。目前已有水冰场地转换配套技术、5G 云转播技术、百米级、分钟级精准气象预报等360余项新技术成果陆续落地应用。新技术为科学办赛、智慧观赛、安全保障等多方面提供了有效助力。住建部近日表示，全国工程建设审批改革逐渐加快，目前全国统一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和管理体系已基本建立，审批时间大幅压减，由平均200多个工作日压减至120个工作日，每年为市场主体节约资金成本3000亿元以上。应急管理部决定自今年11月至明年10月开展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针对安全培训机构、考试机构和考试点、生产经营单位等3类主体，重点整治安全培训机构擅自改变教学内容、与考试机构和考试点勾结、举办包过班等违法违规行为。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今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发放执行案款9456.01亿元，清理超期执行旧案99.92万件，涉案金额1655.36亿元。最高法要求加大执行领域违纪违法惩治力度，制定执行街访集办工作意见，执行信访案件20个工作日要得到初步处理。 在国家出台多项调控监管措施后，国内主要化肥价格稳中有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本周化肥批发价格综合指数整体下跌， 钾肥储备经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连续五周投放后，最新竞拍复合肥零售价低至每吨2890元，低于市场价10%到1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日照濮阳洛阳原油管道投产一次成功，管道全长796公里，设计年输油量为1000万吨，这是“十四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输油管道，对完善我国中东部地区，特别是河南省供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贵州省开行的首列直发中欧班列从贵阳驶出，预计15天后将抵达莫斯科沃尔西诺。班列实现了贵州与欧洲集散中心点对点直发直达，将助力贵州融入“一带一路”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今天，汉巴南高铁开始全线架梁。汉巴南高铁连接了川陕革命老区的汉中、巴中和南充，正线全长290公里，行车时速250公里。巴中至南充段计划2024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四川境内巴中、仪陇革命老区不通高铁的历史。今天，我国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出现大雾天气，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50米。受大雾影响，天津、江苏、安徽等地多条高速公路采取封闭入口、管控流量等措施，确保交通安全。上午10点开始，随着天气好转，各地道路管制措施陆续解除，道路通行逐步恢复正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到2亿5425万6432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11万2461例。截至北京时间18号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742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6.74万。17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11万1106例，新增死亡1620例。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16号，全美有42个州和地区正在经历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面积超过全美的70%。高水平新冠病毒社区传播指的是在7天里，每10万人中有至少100例新增确诊病例。德国17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52826例，达到该国新高。捷克17号公布的单日新增病例同样达到新高。韩国17号最新数据显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第二天超过3000例，达到3292例，也是该国新高。 再来看国际快讯。 联合国贸发会议18号发布海运数评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海运贸易萎缩了3.8%，不过降幅低于预期。目前全球海运贸易已出现复苏迹象，预计2021年将增长4.3%。受能源和燃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英国17号公布的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涨幅为近10年来最高。加拿大当天公布的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也上涨了4.7%，创18年来新高。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7号报道，美国疾控中心证实，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默克制药公司一个实验室近日发现15个可疑冷冻瓶，瓶身标注“天花”和“牛痘”字样，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毒，致死率高。随着疫苗广泛接种，世卫组织在1980年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按照有关国际协议，全球只有2个实验室还有少量天花病毒样本存放，分别是美国亚特兰大的一个实验室和俄罗斯国家病毒学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